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5集。我查我自己生日成长记录。秦冉拿着筷子，目光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个？”程俊垂着眼眸，睫毛微低，想了半晌，然后抬头看着秦冉，挺不讲道理的。 我就是知道。 行。程木，我东西在哪儿？秦冉不看他，只是将目光转向程木。秦冉刚下来，程木也刚去楼上把秦冉的花盆搬下来护理。这盆花娇贵的要命，光是护理工具就是一大堆。听到秦冉的话，他把花盆搬到窗边。 啊，在楼下收藏库。 秦冉有一个行李箱的宝贝，挺多挺杂的。这一箱子是他当初从横川一中带过来的。程木问过他是什么，他就说是宝贝，其他什么也不多说。程木就保存好他的宝贝，还放在了楼下他的秘密基地。他观察过秦冉的箱子，看不出来其他的什么，但说是宝贝，秦冉又那么不在意的随手给他管理，尤其到京城两个月都不管，到现在才想起来。程俊微微挑着眼眸看着秦冉，笑得漫不经心的。 快吃，吃完去楼下。 几分钟后秦冉才吃完，才跟着程木一起去楼下。程俊微微落后一步，不紧不慢地跟着他。 你怎么忽然想看生日记录啊？ 秦冉顺着楼梯往下走，稍微侧身，声音又轻又冷。 好奇。 程俊低声笑了笑，他手插在兜里，漫不经心地跟在他身后，微微低头，俯身靠近，笑得轻缓。 好奇你以前的生活。 哦。秦冉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目光，语气懒洋洋的。 也就是打架、逃课、打游戏。 是吗？ 程俊直起身来，挑眉。 秦同学看起来在学校就很厉害。 楼下，几步路，没走两分钟就到了。程木拿着钥匙开门。程俊落后秦冉一步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边的笑容敛了敛。昨天晚上魏大师就把这件事跟程俊说了，让程俊也忽然想起来，陈淑兰曾经跟他说过有一个生日录像。当时陈淑兰说得很散碎，大略就是秦冉周岁生日上很热闹，有很多人，他脾气不好，可那时候要求他拉小提琴他也不会拒绝。程俊记性好，当时陈淑兰跟他说过的话和表情他都记得，在说这一段的时候表情略有异样。直到昨天魏大师跟他说了情语之后，程俊瞬间就想起来了。纵使有过好奇，但他也不愿意让秦冉撕开过去。只是这一次，程俊垂眸，眸底寒意凛冽。程木已经打开了门，秦冉跟在他身后进去，满房间一扫都是程木小时候玩的东西，没有见到他的黑色大箱子，他的手附在身后。我箱子呢？程木立马开口。 啊，秦小姐您别急。 说着他就打开一个暗格，从一个大型的明显是定制的保险柜里拿出了秦冉的黑色大行李箱。真的是超大一个行李箱，箱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点重，程木拎着倒不是特别的费劲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秦冉面前。秦冉蹲下来拉开黑色行李箱的拉链，程俊也在他身边蹲下来跟他一起看满箱子的宝贝。程木好奇秦冉的宝贝，他最近有些飘了，就举着手问道： 秦小姐，我可以看宝贝吗？ 秦冉头也没抬， 不太在意。也没什么，你看吧。程俊就抬头扫了程木一眼。秦山拉开了箱子，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，也是乱七八糟的摆着，没有什么次序。秦山随手划了一下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金色的喇叭形状的奖杯。秦山给妍希寄回去了，妍希拒收，又原路返回到秦山这儿的，秦山就随手放到了箱子里。最角落里的是一个造型古朴的木盒，盒子上还有着几乎上锈的锁，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书。秦冉在这边没有翻到，就走到另一边，终于翻到了潘明月在拜师宴上送给他的礼物。他随手抽出来一颗顾惜池曾经送给他的粉钻，咕噜一声从录像带上滚到箱子的角落里。看着这一幕的程木有些愣怔，先不管其他东西，就凭这颗粉钻也值得他用专门的一个保险柜去装呀。程木蹲在距离两人最远的箱子一角，收回了放在粉钻上的目光，他把目光放到其他的物品上，毕竟在顾惜池家看过更大的钻啊，当然杜堂主他们做一趟生意就是一箱子的钻。程木把目光放在粉钻边上的一册书上，看封面也不像是书，像是漫画，没有拆封，但看起来像是过了不少时间了。这让程木不由想起在云城的时候陆兆颖跟他说过的话。秦闪曾经在学校画过一期板报，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封霸的。程俊把9岁到19岁的录像带拿起来，其中少了一年，加起来是9碟影像。时隔一年，秦冉再次看到这堆录像，心里没有去年那么感慨了。潘明月的妈妈喜欢录影，每年过年或者她跟潘明月的生日，潘明月的妈妈总会录影。至于魏子航跟宋绿婷两人，还曾经问过潘明月的妈妈是不是对男生有意见，因为他们没有。潘明月的妈妈很大方地说，对啊。秦冉的头往后仰了仰，不再想这些事。他把东西收好，又把箱子合上，却让程木再次把箱子放到保险柜。拿到了录像，程俊就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。与此同时，边境，一个络腮胡站在程火身后，瓮声瓮气地挑眉道： 程火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这都快一个小时了。 靠，我当然行。 程火手忙脚乱地按着键盘，然而键盘上还是两个明显的字母 KO， 明显的嚣张，十足的挑衅。 你行。 络腮胡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，十分的好看，只是此时一脸鄙夷。 然后呢？ 程火咬了咬牙，他松开了放在键盘上的手，开始承认 对方不简单。 巨鳄能找到什么不简单的人？行了，你也配自封黑客联盟前十？ 络腮胡赶苍蝇一样，十分敷衍道： 赶紧走，不需要你。 谁跟你开玩笑了？ 程火这暴脾气忍不住啊。 靠，你懂什么？这人的水平几乎赶上我们的会长了，现在只有靠大嫂。 络腮胡不动声色，语气中却很是嫌弃。 什么大嫂？你看他理你吗？ 为什么不理我？我跟他关系可好了。 程火蹦起来，拿起手机就打了一个国际电话。没有接通，络腮胡冷笑一声。程火顿了顿，他握紧手机。 大嫂肯定在打游戏，你再等一下。 再一次打了一遍，依旧没有接通。络腮胡双手环胸，挑着眉眼看程火，再次呵呵。程火咬牙， 大嫂今天肯定在上学， 你稍微等等啊。 第三遍，程火终于打通了。他挑着眉看了络腮胡一眼，然后开口， 语气立马就变了。 秦小姐，救命！ 秦闪这会儿刚换完衣服出来，手机搁在耳边，程火声音挺炸的，嗓门也大。听到这声音，他不由自主地将手机距离耳朵10公分。什么事？他随手关了电脑，问得漫不经心的。程火知道秦冉没有什么耐性，就看着电脑，把这边的事情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。 秦小姐，只有你能救我了。 秦冉电脑刚关，闻言也挺好奇的。他没有走，就靠在电脑桌边。那人的电脑技术比得上你们会长？ 当然。 程火疯狂点头。想想秦闪看不到，他又肯定地说了好几遍。对于黑客技术类的判断，程火自然有自己的自信，不会有错。听他这么说，秦闪来了一点兴趣。他把收起的电脑又放到桌子上，拖开椅子坐下，语气不急不缓，十分淡定。资料传给我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重新启动电脑。程火那边忙不迭地也登录上自己的账号，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发给了秦闪。秦闪也刚好接收了程火的记录，打开随意看了眼，就启动了命令窗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